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98集。 感觉你今天心情还不错啊。 齐峰点头，麦玄笑着逗他， 不会因为今天聚餐的人里有你喜欢的人吧？ 齐峰也笑笑答， 学姐你不用猜了。 麦玄耸耸肩，不经意看一眼朝他们走过来的云剑威，转头笑着与他打招呼。齐峰也看着云剑威，他有很久没有和他弟好好说过话，他想和云剑威并排走，云剑威却先一步走到他前面去，和殷虫他们说话去了。齐峰只好落在后面，看着云剑威的背影，坐车的时候也没能和他弟坐一辆。等他到了聚餐的地方，餐桌上只剩几个位置，他弟旁边已经坐满了。齐峰无法坐到离云剑威最远的对面，云剑威一直在与殷虫和宋成双聊天，聊得还挺开心的。齐峰看着他们，自己默默喝水，他弟好像在避开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后，齐峰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是不在意了，还是已经不喜欢了。从小到大，云剑威都喜欢亲昵他，热热闹闹地围着他说话，齐峰实在很难忍受被他弟这样平淡的对待。他正走神，冷不丁被人拱一下，茫然看到旁边麦玄在敬酒，然后一桌人开始鼓掌，而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麦玄坐下来，笑着对他说， 又想什么呢？ 啊，抱歉，我走神了。 你刚才在看你弟弟？ 麦玄看着他，放低声音， 看得眼睛一眨不眨哦。 齐峰微微皱起眉，麦玄马上说， 被我猜中了吗？哎呀，抱歉抱歉，我只是随便说说，没有其他任何意思，但我觉得这很正常，真的。如果你因此感到苦恼，可以和我说说。 我还好，谢谢你。 聚餐结束后，云剑威已先走一步了。齐峰站在路边，想给云剑威发个消息，还没拿出手机，麦玄就来到他身边。 对不起啊，我惹你烦了。 齐峰只好放回手机。 没有。 其实我以前就看出来你很在意微微，但是你自己好像一直都没有发现你的心意，我就在想，或许你对这方面是真的不大了解，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和你聊聊。抱歉啊，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学弟看待，所以总忍不住以一个姐姐的角度关心你，我家里也有一个弟弟呢。 齐峰听到这番话，心中仿佛有所触动，沉默不语。麦玄就继续道， 我听说微微的家庭环境好像很不错，微微年纪还小，性格又这么开朗，肯定不缺追求她的人吧。对了阿峰，你的父母对这种事的接受程度如何啊？ 齐峰愣了愣答道， 他们应该很难接受。 那你可要好好跟叔叔阿姨沟通一下了，父母那一关通常是最难过的，不仅你的父母，还有微微的父母。不过我相信，如果你们能一起克服这道障碍，未来的困难就都是小问题了。 齐峰下意识握紧手指，他说， 你说的我都明白。 麦玄始终注视他的神情，试探问道， 你已经想好要怎么做了吗？ 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抱歉，这个话题我不太想和外人聊太多。 齐峰礼貌与麦玄道别，离开了餐厅门口。麦玄站在原地看着齐峰离开的背影，良久深吸一口气，冷着脸转身离开。 你说你以后想留校任教？ 导师坐在椅子上。 想留本校？ 齐峰点头。导师思考半晌，说道： 留学是非常适合你的一条路，但如果要留本校，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你需要博士毕业，而且如果是王教授的博士生，读博期间你必须独立发表至少三篇以上的核心。 我会达到这个条件的。 我对你的学术能力没有丝毫怀疑，但是你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你未来的路。 导师给了齐峰几个建议，一个是读完博士后去海外顶尖院校做两年研究员或助理教授，一个是可以先进入国内其他大学做大学老师，然后发表足量的论文和出版物，再想办法回 S 大。另外导师还说，国际上也有非常多的实地考察项目，尤其非洲和东南亚一些地区还有科研扶持项目，如果能有这些项目经历加持，同样能够加分。当然，这些扶持项目通常时间久，条件差，风吹雨淋不说，还要出成果，非常的辛苦。从前齐峰的想法也是做一名教师，但他没什么要求，做个普通的大学老师或高中老师都可以，能留在绅士自然最好，但他也不介意回临安，甚至回自己的老家。但现在齐峰的想法完全改变了，他想留在 S 大任教，不仅因为 S 大的科研力量雄厚，还因为 S 大给到教师的薪酬非常高，这是辅导员无意中透露的。另外 S 大给予教师相当好的福利政策，从落户买房到买车，上车牌医疗等等都有倾斜。齐峰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从如此功利的角度考虑自己的未来事业，但如今他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在一晚上的时间里大致确定好了所有规划，然后开始想如何与爸妈交谈。这对齐峰来说是至为艰难的事，他不善言辞，可他妈妈口齿伶俐，个性分明，平时笑眯眯的，发起火来他爸都不敢说话。小时候目睹妈妈拎着个扫把把他姐揍得满屋跑的场景，令齐峰至今印象深刻。 齐峰， 英虫抱着个篮球进寝室。 打球去。 行。 齐峰正想出去透透气，放下手里的事低头换鞋。云建威送他的运动鞋就放在桌子底下，用盒子收好。齐峰舍不得穿，依旧拿过自己以前的破球鞋换上。英虫换好鞋抱着球过来，看一眼他书架。 你这两本书还没还啊？ 齐峰抬起头，看见自己书架上的同性恋亚文化和性社会学，赫然夹在一堆动植物和生物书中间。 忙忘了。 齐峰拿出个袋子，把那两本书放进袋子，准备等会儿顺路去图书馆还书。英虫看他一副淡定的样子，实在是敬佩。 你就这么把书放在寝室里，也不怕他人看到了？ 就说我在研究亚文化社会学。 英虫呵呵笑得停不下来。 你弟放假回家了？好久没见他来找我们玩，怪想弟弟的。 没回。 叫他来一起玩啊。 齐峰不说话。 你不喊他，他怎么知道你想不想找他玩啊？ 暑假期间，学校里人少，篮球场上有几个空位，两人在太阳底下打球，英虫与齐峰闲聊。 哎，你最近和麦璇走得挺近的。